幸福。过去的孤独只是提醒我会幸福。

有一些些伤心，和原先老生如昔，只是变得好像叹息。望着远远的星星，它们曾经证明爱情来过这里。爱过不伤心，从此我如此安慰我自己，记忆里我们曲折爱情多么美丽。爱过不伤心，不知几夜谁在你回忆，从此不怀疑，当时彼此都珍惜。一个人住有酒店，有一些心伤心，还安歇来生无息，只是变得好像叹息。望着远远的星星，他们曾经证明 在墙上。